立法會三料嘅好似係嘛？有冇輸到區議會啊？ 係， 好似輕咗喎。本來係三料議員嚟嘅。係，咁啊，仲有呢個葉劉喎，新民黨。咁啊，即係咁，使唔使派咁重量嘅呢個代表團去？係。去出席加好想喝加州的紅酒咩？我想問下。 其實我期待 是不是去呢個 Robert Mondavi 嗰度？ 我期待緊一個畫面啊！最後尾咧，嗱你而家你揾咗阿葉劉去嘛？因為 Solomon Yu 一早講咗。 喂，葉劉會俾 Solomon Yu 追擊嘅喎，佢朋友啊，葉劉淑儀。 因為阿 Solomon Yu 一早講咗，葉劉係大熱人選嚟啊嘛。咁你去完之後又制裁埋你， 排第一。 咁你自己係被人諮詢過嘅。咁你係咪抵制裁呢其實就你係 justify 咗人哋呢種動作啊嘛。其實 Anthony 我再奸啲係咩呢會唔會葉劉入唔到境 啊？點解咁搞笑？ 即係話嗰個制裁名單喺呢個美國領事發出邀請之後已經生效 啦。嗱，我聽阿邊個講咧？阿 Solomon Yu 講其實即係佢成日都喺度講噶啦，即係佢就形容阿林鄭佢係有個 term 叫 commissioner name 咁樣嘅，所謂 commissioner 嘅意思即係其實黨委書記係嘛？ 系， 系啦，咁佢话 commission name 咧就应该制裁佢嘅呢个就，咁如果制裁咗佢之后，咁你以后咧即系你搞嗰啲咩 APEC 啊嗰啲峰会啦，因为美国有时系主场嚟噶嘛， 嗯， 咁林郑又去唔到噶咯，其实系好样衰噶， 林郑一定唔会去啦，但系问题就佢又唔可以派官去啊嘛， 啊， 因为派官去又再褪多一格噶咯，即系再进一步认可美国。是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嘅咯喎，所以我覺得咧，呢個授權陳志思領隊咧就係中共嘅意思嚟嘅。佢又可以 disown， 佢就話你美國政府揾嘅啫嘛。你諗下，以嗰班契弟，佢哋從政嗰種嘅窩囊法，佢唔會走去問中聯辦，打死我都唔信。唔會問中國外交部，係嘛？就算你收到呢個美國領事嘅邀請，係嘛？你佢一定第一時間係咩咧？先問林鄭，林鄭就話你問外交部咯咁啊。因為再去問外交部一定是而是得到外交部的批准的喎，其實係，所以是不是又是視人以弱呢喂，我真的粉青上身了你問我的話咧，就應該帶備所有的呢啲武器去到加州咧，就大肆破壞呢個加州酒莊。 人哋唔俾你入境啊！你帶武器真係、啊、 病毒武器咯， 係嘛？ 係咪播毒咯？過去，即係我覺得就好唔～等唔落咯，我覺得。 即係如果你 人哋走去你間公司嗰度，你都你間公司都未賣俾人，人哋已經話嗱呢度拆咗佢，嗰、那個房幫我拆咗佢，玻璃全部唔要。但係你間公司都未賣，人哋已經喺度指指點點，跟住而家仲叫你喂你過嚟美國同我傾。 啊， 咁喎而家係。 即係話以後如果制裁林鄭，有份諮詢過嘅就係、是、起碼陳志思係嘛，即係阿葉劉呢一扎人問過曬佢哋意見㗎啦。呢、這個 deal process 有他哋參與嘅喎，其實係 咁啊，真係死得嘅咯喎。 係啊，死得㗎。 即係話美國佬而家就係咁嗱，你之後唔好話我 冇問過你啊， 奸爆啦， 係啊， 係咪啊？你幾個重量級，張國軍代表民建聯啦，係嘛？陳志思代表呢個建制工商界啦，好啦，跟住新民黨葉劉淑儀啦，咁樣，跟住仲有泛民嘅，好似譚文豪定唔知邊個嘅。 泛民咧，係咪啊？即係啊，邊個有份啊？呢、這個公民黨起碼兩個啦，是第一個啦，一個就係葉咩郭榮亨啦，一係就係黨魁啦，楊岳橋啦，咁民主黨啊過往去過嘅咧，就應該係陶謹申嘅，咁唔知係咪呢一扎人？咁好似譚文豪，好似佢自己本身都有份喎，唔記得咗邊個啦。嗱，咁但係 anyway 嗱，我就堅決反對。林鄭月娥派出呢個重量級嘅行政會議， 仲要召集人、啊、 成員，召集人再加建制派嘅首領、 啊， 去招呼呢個美國美帝啊，干預香港內政嘅行動。 你配合佢粗暴干涉、 干預內政，好啦，佢、啊、最後尾出嚟個制裁名單有林鄭，咁點啊？佢、 啊、 就話諮詢過你班建制派嘅 咯。咁你咪阿陳志思咪係幫兇咯？ 我懷疑葉劉就真係話喂，不如你擺林鄭落去。 喂，你唔好搞我，係嘛？ 你唔好搞我，可能佢同阿 Solomon Yu 揸住呢個喺加州酒莊係嘛？揸住呢個紅酒朗下朗下嗰陣時候就說服咗佢喎。係嘛？即係話喂，擺我出嚟，擺我妹妹入去咁樣。 梁繼昌有份，即係啊呢、這個會計界啊咁、啊，但我覺得佢揾佢哋過去咧，其實都係好形式嘅啫。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係各揾一啲嘅啫。其實係嚇、啊，因為其實呢份報告咧係四月嘅時候就應該係透過呢、這、一個香港民主唔係香港政策法嘅年檢。 就一拼一起去做檢討嘅，其實係。 嗱，每年咧，香港政策法咧，1992年咧就已經通過嗰陣時咧，就每年咧，國務院咧，即係由呢個嘅亞太事務嘅助理國務卿，咁然後咧就係個報告就嚟自香港嘅美國領事館，咁就遞交俾亞太助理國務卿，再遞交上去國務院，就向呢個叫做 CECC， Executive。Congress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 係啦 ，CECC 咁就會討論呢個國務院提交嘅報告。咁如果國務院裏邊嘅報告建議制裁嘅話咧，就會咧就再交俾白宮去執行噶啦。而嗰個就係 Congress， 即係呢個國會同行政機關嘅聯合委員會嚟嘅，個 powerful 好多嘅，即係唔係純粹屬於 即係 Jimmy McGovern 搞嘅， 係啦，唔係純粹屬於國會裏邊嘅委員會嚟嘅。咁有行政機關同埋有兩黨代表喺裏邊。咁如果嗰度已經通過嘅話咧？實際上，所謂香港獨立關稅地位應否取消咧，就會喺個報告書、喺個會議。我覺得今次會有一個 warning， 我唔覺得今次會取消。但係因為 Donald Trump 已經講咗，第二階段嘅中美談判會包括香港問題，所以為咗 prepare 佢呢張 Trump 卡咧，佢一定咧喺嗰個報告裏邊落重藥㗎啦，一定係。不過就未去到懲罰性嘅措施出台，我自己判斷。但係肯定係會比舊年前年。那個措辭是相當嚴厲的，講明如果還是這樣的話就會什麼了，撤銷這個香港獨立關稅地位了，我覺得講明 condition 今次很大機會，所以你去到你張國軍那些，坦白說你有沒有聽過張國軍講英文的？ 沒有 啊。行不行的，講英文 不知道， 會不會好像郭佩凡那麼厲害 的？郭佩凡我不知道， 你說陳克勤那些呢？ 其實如果講英文嚟講，應該佢哋當中咧，民建聯咧應該最好係周浩鼎嘅，應該係 嚇， 應該係嘅，其實即係佢算係最叻嘅。其實 鄭榮信都唔係喺外國留學嘅咩？ 鄭榮信我真係唔知喎，佢我未見過佢點樣即係。 柯創成咧，柯創成都 柯創成就算啦，大佬嗰啲唔好搞笑啦。柯創成我諗係好過阿鐘柱，梗唔係好多嘅。 郭佩凡係博士嚟嘅噃， 係啊。 英文都唔得噶， 好難講。喂，佢博士好似喺菲律賓考翻嚟噶嘛？ 唔係唔係，好似係 巴基斯坦。 佢個碩士喺巴基斯坦， 係啦。 但係巴基斯坦係英治時代都識英文嘅， 應該係嘅。 有少少口音啫，我諗巴基斯坦都係，但係都唔會英文唔好噶。 未聽過，但係我印象中咧，其實係最叻嗰個算係周浩鼎噶啦。其實就周浩鼎過往都去過美國噶，但係唔知點解而家今次冇份啦嚇。 嗱，我覺得咧呢個係一個陷阱嚟嘅。我勸咗葉劉啦，你要照去，即係將美國粗暴干預中國內政合理化，呢啲叫做咩啊？叫做資敵啊，幫助敵人嚟去阻礙中國偉大民族復興。嗱，呢個罪名好嚴重嘅。 係啊， 仲有啊，你講乜嘢？美國佬係會錄低曬㗎。係 啊， 然後跟住會泄露出嚟㗎。 嗯， 好啦，你講得好左嘅，美國佬亦都會將你啲言論擺喺個報告裏邊。嗱，你睇下成個政府嗰啲人。經歷過半年之後，原來都是咁極端的諗嘢，所以更加要制裁佢啦。即係呢啲個床板夾乜乜，你講 A 又死，講 B 又死，係咪？你去到你企喺中共嗰條路線，我哋決不承認呢個香港政策法、香港獨立關稅地位不容外國，呢個一國兩制不容外國干涉，説三道四。你咁樣講又死，你話喂，你都俾下面啦，唔好擺我落去啦，又懟埋出嚟。咁你有咩好講咧？坦白講。除了喝酒之外，所以我就说这些建制派他不知道美国的政治是什么东西，其实不过当他们照去的话，我觉得香港这边都要做势，要为制裁黑警做势。 咁今次就大鑊㗎啦，因為其實你當然啦，你今次去咧就冇任何係可以代表到警權嘅建制派人物㗎喎，其實係。最多嗰個就係葉劉啦，因為葉劉以前做過保安局局長，咁佢可能係最撐警暴啦，係嘛？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講代表性嚟講，黑警係值得驚嘅喎，其實係。 嗱，我覺得好 focus 香港呢邊要營造民意嘅，真係即係嗱，即係唔好再走去搞其他無謂嘢。你營造嘅民意係咩咧？攻堅嗰一點係制裁，我覺得。第二，我覺得泛民嘅代表要統一一個立場。呢樣嘢佢哋迴避咗好耐 㗎。 究竟贊唔贊成美國取消香港關係法？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按照美國關係法，你對你哋泛民對而家一國兩制香港實施有咩睇法？嗱，呢個係前提。我可以咁講，呢半年嚟證明一國兩制徹底失敗，香港根本唔存在一國兩制。你見到㗎？喂，黎智英被拘捕，你知唔知一國兩制咩？香港電台頭條新聞係咪俾一個咁樣嘅 警察可以連一個咁樣嘅節目喺度諷刺下嘅，都要煞有介事寫信俾廣播處長啊，大佬，係撲街到咁喎，係嘛？你而家覺得香港政府管治緊香港咩？我唔覺喎，封唔到關，點解啊？因為直接管治啊嘛。警察點解咁囂張跋扈啊？因為由政法委指揮啊嘛。好啦，除非你調翻轉我所講嘅嘢，你嚟香港開個 hearing， 我贊成㗎，美國佬係嘛？我就唔飛去美國啦，你嚟香港開個 hearing。講清講楚，邀請埋嗰啲又邱騰華、陳茂波一班撲街出嚟坐喺度講清講楚啊，係咪美國佬做莊啊？係咪因為人哋嘅報告書嚟噶嘛？咪美國派個助理國務卿過嚟啊？係嘛？然後講清楚究竟邊一範符合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喂，這個範圍我覺得唔好迴避，等於八九年之後佢就迴避一個問題，係咪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 MFN？ 當時係側側膊嘅，點解啊？又想中共不想 upset 中共，又想呢個六四之後咧，去令到嗰個民情啊、洶湧啊得到宣泄，所以就中間兩邊兩邊走啊。一方面就要求中國改善人權，另一方面就要求咧美國喺中共改善人權之後給予呢個最惠國待遇。當時嚟講啊，係採取咗一種叫做模棱兩可嘅戰略，而背後我覺得係受到中共影響。今次破局啦。呢半年嚟就係破局嚟噶啦，破局之後我選擇嗱，我好希望佢哋去美國之前要公開佢哋嘅立場。按照你唔好講如果咩，如果一國兩制點點點，按照目前呢半年嚟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嘅情況，然後你哋判斷究竟係咪已經違反咗美國關係法？然後取消最惠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 其實 你哋喺香港要開 hearing 啊！你泛民去之前 唔使講如果噶啦，因為咧 冇得如果，我覺得 因為咧，阿郭榮亨啦，舊年去完美國，舊年四月嘅時候去美國啦，就已經講咗五個 condition 噶啦，你記唔記得啊？ 我記得當時我哋已經提出係咪要求美國取消噶啦？ 係啊，佢提出咗噶啦嘛。其實係你呢個時候你都應該攞翻嗰五個 condition 咧嚟去做一個標準去判斷。應唔應該做？嗱，你而家五個 condition 裏邊，其實你而家做到幾多咧？嗱，第一你唔立廿三條，你而家真係暫時唔立嘅啫，因為四中全會。 我睇呢個張曉明喺呢個元旦喺《人民日報》嗰篇嘢就係要立嘅噃。 四中全會都講咗啦。 四中全會都講咗嘅喎。廿三條要立，我唔理你林鄭邊個做都好。呢個係喺抗爭運動之後出現嘅呢個，唔係抗爭運動之前。所以呢個係再比六月九號更退一步。是不是嗱，我好希望泛民召開一個咁樣嘅 hearing， 你唔需要喺立法會，你公開一個嘅 hearing， 就俾香港唔同嘅團體組織，去表達究竟佢哋對於香港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究竟而家去到乜嘢嘅狀態，大家滿唔滿意？好啦，然後根據呢個香港嘅民意。向美國反映究竟下一步應該怎麼做，你問我是應該要求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從政治角力的角度來說一定要這樣做。 我們重溫一下五個條件，就23條，23條現在上立。其實跟著 DQ 議員那裡只是 DQ 了黃之鋒，其實已經鏡住鏡住了，這件 事已經是那也是有 DQ 的，都是有 DQ 的。 DQ 制度不是講數量，我再說 是有沒有做 強姦一樣， 是有沒有做， 不是說你強姦了多少人的，是看你有沒有犯這個罪行，有做還是沒有做。 好了， DQ 黃之鋒就是有做。一打一個交叉，外國記者被逐，最近三個《華爾街日報》記者在北京被逐。 大陸的北京， 香港有沒有不給入境？有啊， 不給入境就有的， 有啊，是吧？好了，跟著民主派被政治檢控，有啦， 有啊。喂，肥佬禮添啊，而家 肥佬禮第三項中埋，第四項提倡訂立嚴厲的廿三條，有啦，四中全會決定 提倡、啊。 第五，繼續拖延真普選。 哇，中曬喎！大佬 討論過幾時真普選？ 喂，咁你而家要面對翻呢五個條件喎？你係嗰陣時阿 郭 榮 亨美國政府引述美國 嘅政界嘅共識， 呢張卷就係林鄭唔係葉劉、張國軍、陳志思去要回答嘅五點啦， 攞翻出嚟啦！ 陳志思，你睇我哋節目就自己做定功課啦。 你而家就檢驗翻啦，你唔好以為唔記得啊，大佬。 我睇你點拆。 呢、這個唔係四月添啊，係前年啊，十 2018年12月去美國的時候講的，郭榮鏗是很早了已經。因為那陣時我記得我們節目呢其實逼得很緊要的。 我們就話要表態嘛， 是啊，要表態的。那你而家你終於講了啦，其實係 嗱，外國記者被逐被拒入境都是的，烏克蘭的記者被拒入境，德國記者被拒入境的， 嗯， 是有的。好了，列曬出嚟，我覺得很簡單嘅啫。我覺得而家有 Google 大神的年代，你泛民未準備，我哋幫你準備埋，話埋俾你聽 ，under 呢五個 condition 下邊有邊一啲事項係違反咗呢五個要求， 嗯， 而係應該要撤銷香港獨立關稅地位。 係 呢，這個就攬炒啦！我話俾大家聽，攬炒嘅時候嚟啦，大家縮唔縮先？唔縮嘅話就真係要啦。去要求美國盡快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 嗯， 如果唔係冇辦法停嘅，我話俾你聽，你見到拉洋芯已經睇到㗎啦，其實係係唔會停嘅。八三一之後仲有幾次嘅，你知唔知啊？十一有幾次非法集結㗎？ 嗯， 係咪根本係一個政治報復嚟㗎啦？好啦，如果係咁樣嘅話，我想問你唔好以為床板淨係夾住阿陳志思啊， 嗯， 床板同時夾住泛民啊，呢個床板啊， 係， 嗯，如果佢就去到美國。即係話睇下先啦，睇下香港政府點點點啦咁。嗱， 嗯， 我話俾你聽，香港嘅民意會有大反彈。 嗯， 你見到派一萬蚊啲友都仲喺度少呢個警察，寧願唔要個一萬蚊都要否決預算案。咁， 嗯， 你就知道呢個民憤係點樣啦。預算案個評價係2008年以嚟最低，係派錢最多嘅一年。 嗯， 你就知道民憤點。我希望大家唔好誤判。以為今次可以等於八九六四之後在 MFN 問題裏面咁樣可以過關， 嗯， 今次是不得的了，我覺得真係。所以去之前一定要有個政治決定，係， 嗯， 嘛？大家無謂再喺度食花生喺度拗埋啲無謂嘢啦。呢個係大事嚟嘅， 係 呢個係真正嘅大事嚟嘅，係， 嗯， 有影響嘅一件事嚟嘅， 嗯， 唔係淨係睇下葉劉點樣出醜或者張國軍有啲咩嘢講啊？呢啲反而就係，是，即係。配角嚟嘅， 警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追究的問題。雖然佢五個條件裏邊冇講，但係警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喂，這個咪就係一國兩制失去一國兩制的後果咯？點解啊？因為個警察根本就不是香港特區政府指揮噶嘛，而家係。如果你唔證明香港警察，你要咩啊？你要翻去香港嘅體制、香港嘅內部監察、香港嘅法治體制去監督佢哋，咁我就相信有一國兩制啦。 嗯。 警報就係體現究竟香港有冇一國兩制。 所以你見到而家鄧炳強咪喺度收收補補咯，喺度 hea 你咯，係嘛？佢而家咧，今日係咪記者會啊？佢就喺度話啊嘛，喂，我已經申斥咗啊，嗰訓斥咗廿一個警員。 喂，你知唔知啊？訓斥即係唔使紀律處分啊。 係啊， 其實即係放生佢哋啊。鄧炳強嘅言論即係話俾我哋聽，係兜巴刮落香港人嗰度。 我鬧咗佢哋㗎啦， 攞電單車撞示威者，係， 嗯， 只係訓斥咋？其實，啊，你以為訓斥好犀利啊？即係話 call 你入嚟，喂，下次唔好啦，咁嘅啫，其實係唔落 record， 唔影響升遷嘅係，唔好話紀律聆訊啊。 嗯， 喂，大佬去到咁嘅地步，無法無天到咁嘅地步，嗯，如果今次唔係將警報同一國兩制實踐，再同美國關係法串埋起上嚟嘅話， 嗯， 大佬我哋有生之年都見唔到周梓樂、 嗯、 陳燕霖嘅事件會得到公正嘅處理。 係。 係咪？唔係公唔公遠嘅問題， 嗯， 而係去到關鍵時刻嗰陣時候，你敢唔敢於破局？ 嗯， 如果你冇呢個破局嘅覺悟，冇攬炒嘅覺悟嘅話咧，其實即係等於過去泛民喺成個民主運動裏邊嘅角色係一模一樣。 唔係呢個就係啦，你係咪敢同佢攬炒啊？嘛，係嘛？即係你當你談判嘅時候咧，你係咪？嗯，即係你自己嗰、那個你自己所驚嗰樣嘢，咪俾人睇通咗先。如果大家都覺得你唔敢攬炒嘅話咧，咁老共就好容易玩啦。其實就 咪即係六四之後咯。六四之後好簡單，你連點解美國佬就要借李柱銘把口、 嗯、 去延續中國嘅最惠國待遇、嗯。雖然佢每年延續，但係佢就要你一個香港嘅民意代表、民主運動嘅領袖，但係。你知道 Donald Trump 都是古惑佬嚟嘅。如果你要夾住美國佬嘅話，真係同中國你真動真格嘅話，你就一定要用香港民意領袖嘅聲音去要求美國制裁香港。 係。 嗱，呢個係好有力度嘅。人哋就會問點解？點解你即係要咁？ 攞翻頭先嗰五個標準出嚟。 你就攞翻頭先個標準出嚟。 係啊，你唔好講咗算啦，大佬啊！ 喂，即係你派一萬蚊，我 尊嚴受到踐踏，你俾一萬蚊我，即係等於你延續呢個咁樣嘅香港關係法。 即係如果你咁快， 關稅地位， 如果你咁快， 對我有咩好處啊？我嘅尊嚴都俾人踐踏到地底嚟啦，已經係。 如果你咁快都失憶嘅話咧，咁以後你講完呢啲嘢唔算數就冇意義噶啦。即係以後咧就好容易有啲分化撚又走出嚟講啦。誒、哎，你嗰陣時講啊都唔算係咩嘅，其實完全都係嘛，叫你嚟有用有咩用咧？哇，好容易俾人講翻轉頭噶。尤其你頭先講，喂 ，Google 大神咁容易抄翻啲料，喂，你講完唔算數嘅話，第一你自己就你係捍衞唔到呢樣嘢啦。喂，其實講真，立咗香港民主人權法啦。美國佬都要睇翻你哋香港民意嘅代表，究竟你出過幾多分力噶嘛，大佬啊！ 嗱，你要記住，如果民意代表喺人權民主法案通過之後而縮嘅話咧，對美國政界係 send 咗一個相當錯誤嘅信息。 係啊， 呢個就係等於你幫緊中共， 即係你都唔緊張啦， 你自己都唔緊張，咁我點解要幫你出頭咧？坦白講，成個運動到而家，正正就因為香港人鍥而不捨，不斷向國際求援啊嘛。所以人哋先至會出手啫嘛。好啦，而家人哋出咗手之後，如果我哋唔 follow up 嘅話，仍然繼續就哦等中國慢慢改善啦咁。Sorry， 呢個係八九年嘅情況，大家對共產黨仍然抱住一絲希望。但係而家你睇到去到而家咁樣，喂，一國兩制已經係死突嘅啦，已經 係。喂，我覺得而家攬炒咧，其實你真係可以係好大嘅優勢。嚟即係佢買你怕嘅喎，因為其實講真，佢而家即係大陸，即係好大鑊啊嘛，真係 係咪白曬頭喎？林 習近平啊嘛， 係咪化妝？ 唔止佢，其實好多人都 嗰啲走民係咪化妝？ 十七萬人大會咪就係咯，其實佢不嬲，佢都唔染髮嘅，佢不嬲都唔染髮嘅，佢唔會好似胡錦濤咁樣樣嘅。阿温家寶佢一落台之後個頭白曬， 怪之得炒阿黃志文啦，黃志文就染到咧啲頭黑曬，仲要梳到喇喇令。 因為其實佢而家呢一個習近平咧，佢唔介意話俾人聽係六人政治啦嘛。以前嗰啲領導人咧，即係譬如胡錦濤 怕老啊個樣， 係啦，佢一老嘅時候就俾人話，今日好驚就係話，即係你唔掂啦，係咪？ 會唔會呢個叫做阿倫情意結咧？ 可能係啦，但係習近平就唔同啦。習近平佢既然鐵了心，佢要做一個終身領袖嘅話，就算老俾你睇又如何咧？ 佢同你一齊老， 係咪同你一齊老咯？佢其實講真，佢係好大膽咁樣樣話俾你聽，我就係要搞老人政治啊！即係你包括你點解用到阿樂慧玲啊，用到夏寶龍啊，呢啲已經準備退休嘅人物，到走嚟翻閹嘅時候，其實佢根本上擺到明就係同你玩老人政治啦。佢係唔贊成即係鄧小平以前嗰套噶嘛啊！咁但係你而家即係你，就算佢白曬頭髮都好，當然除咗佢真係因為老之外，佢因為上面好頭痕啦。而佢咁頭痕，喂大佬，佢而家復工都搞唔掂，復工搞唔掂之後咧，佢好多經濟問題引申到就係而家將來會搞嘅金融危機，我哋見到陸續爆破噶。係嘛？即係你話 更加要取消香港， 咪就係咯。所以點解而家我哋嗰個談判籌碼係咁緊要？我哋嗰、那個 真係攣住佢咩啦？而家 我哋個 position 係比以往啦，係更加強㗎。所以喂，你而家正好啊，你攞翻嗰五個條件啦，係嘛？你唔好再去由零開始再談判過啦，唔該你哋。 唔係，同埋我覺得好簡單既然林鄭出嚟認屎認屁話抗疫成功， 係啊， 我覺得亦都要泛民要做翻啲政治工作，真係喺嗰個抗暴啊，唔係抗疫啊，喺抗暴裏邊做翻啲政治工作。如果唔係咧，你繼續喺呢個嘅即係 drag 落去呢件事裏邊嗰陣時咧，你變咗嗰個嘅喺嗰個時機啊，就會錯失嘅。嗱，今次美國佬係認真去處理呢個國務院嘅報告。如果我哋出盡力，美國佬係因為自己嘅利益同共產黨抬底丟，當然我哋有俾人出賣嘅感覺，但係起碼我哋盡咗力，起碼我哋盡咗力。嗱，泛民亦都係一樣。以往我哋咩咧？即係好簡單，我哋喺財委會投票，明知建制派會撐陳茂波噶啦，所以預算案就一定通過，所以我就反對票都好啦，我就攞道德高地，但係就冇影響市民袋一萬嘅。如果當你嗰個反對票係影響到市民袋一萬咧，佢哋就可能咧就會猶豫不決啦。嗱，因為長期一種嘅咁樣嘅政治無力感啊，係令到泛民嘅人咧去面對嗰個承擔政治後果嗰陣時咧，往往猶豫不決。即係以往打嘴炮嘅啫嘛，個反對票係投完對現實政治冇影響噶嘛。咁多年以嚟都係咁嗰陣時咧，就會 train 到佢哋變咗就係一班咧。對承擔政治責任好恐懼嘅人， 同埋好形式化咯，即係形式化嘅抗爭咯。其實係，即係就算你喺議會裏邊都唔講得上抗爭啊，純粹係即係你諗下，其實你睇翻呢個 Winter on Fire 嗰班企喺廣場入邊嘅抗爭者點樣睇議會入邊嘅人？ 係啊，少佢哋咯， 少佢哋噶，少走佢哋噶， 少走佢哋咯， 係 啊， 即係其實佢哋就係泛民啊。嗰陣時就係點樣佢哋係落後於形勢，落後於群眾，就係咁樣樣啦。喂，我都唔希望而家經歷咗舊年一年之後，喂你再走翻舊路喎。其實係呢個係好違背翻所有群眾嘅期望嘅喎。 嗱，所以我就係話，唔好淨係泛民。如果你喺國際有影響力，譬如啊資峰啊呢啲，我覺得更加需要好表達向國際社會表達一種好尖鋭嘅觀點，我覺得係好 sharp 嘅，唔係啲政棍嗰啲嘅油腔滑調，即係咁又得 A 又得 B 又得嗰啲咁嘅嘢，係好清晰去表達香港有一種嘅好清晰嘅民意，係喺一國兩制到而家已經係面臨已經完全崩潰嘅情況下邊，我哋希望通過美國政府嘅香港關係法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嚟去懲罰中共在香港的政策，好清楚我覺得呢個。咁你同我拗啊？嗰五點訴求裏邊，邊一點中共做得到啊？你黃之峰都選唔到啊，入唔到閘啊，連區議會都唔俾你選啦，係咪？你以為改咗眾志嗰個綱領可以得咩？我覺得都唔得嘅，其實你問我都唔得，係咪？你要佢直接跪低就係 DQ 係錯嘅，一定要承認。唔係話我仁慈，我個 DQ 主任我去請假。然後你去做，不是這些東西，不可以用政治方式去解決 DQ 問題，而是要現在的行政長官或者將來行政長官或者駱惠寧出來公開說是這個政策是錯的，是不可以再在香港再執行這樣的東西，是對候選人進行各種形式的政治審查，是不是？我們根本我自己85年去區議會助選開始到現在，哪裡會有這些東西的，是不是？如果你講得到我，講得贏我的，你咪支持延續呢個法案咯，係咪？你咪等邱騰華嗰啲出嚟鬧咯，話你哋班友啊，要制裁香港啊，損害香港利益啊！佢越係咁鬧，市民就會越關注呢個問題，係咪先？係咪？最重要係大家要去 focus on 呢個美國嘅國務院提交嘅報告，關於一國兩制，香港仲有冇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呢樣嘢？泛民亦都有責任喺呢個時間裏邊，將呢個討論帶翻去個公民社會裏邊。記協好，大律師公會好，其他的政治組織好，都要在這個問題裏面去清楚表達個立場。兩個問題而已，其實 question one， 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是怎樣question two， 這個符不符合美國關係法的要求你贊不贊成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同埋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這個仲緊要，我覺得講了很久了，其實我們已經現在埋位了，大家講咗，我自己嘅節目講咗一年噶啦，其實係，而家終於埋位啦，而家係呢條法案1992年，當時我喺民主黨嘅 office 裏邊參與1992年香港關係法，估唔到去2020年，大佬我頭髮都白曬啦，呢條法案終於呢粒 poison pill 終於發作啦，其實係，到發作嗰下，你唔好話俾我聽，我俾假藥你食啦，咁啊真係大家。friend 都冇得做，我話俾你聽，真係。 唔係你諗下，即係郭榮亨提嗰五個條件啊，嗰陣時尚且都冇立呢個香港民主人權法啦。你唔係立咗仲倒退過以前係嘛？ 唔係咯， 係啊。 咪同埋好簡單嘅啫，而家唔係我哋想唔想做，係個法案本身當日已經好清楚。1992年係咩？係8964之後，大家睇到中共咁樣用軍隊坦克。去鎮壓和平示威的人民， 所以先立呢條法， 然後先至立呢條法噶嘛。 係啊， 而係已經睇到中共會走數噶啦，只不過當時就係話佢一走數嗰陣時候就要做嘢啦，就係咁簡單嘅啫。咁我想問啦，如果我個立場，我頭先講嘅嘢係錯，你說服我中共冇走數，你任何一個泛民嘅人，你說服到我話中共喺一國兩制裏邊冇走數，我逐點同你辯論。在頭先所講嘅美國政界關於一國兩制實踐嗰五大範疇裏邊。哪一點他沒有走數，我想問一下是不是哪一點沒有走數。好了，如果現在要你利用外國勢力去阻止這些踐踏一國兩制的行為，大家願不願意去做呢？我覺得每一個從政的人，你都是想改變的現實世界而已， 係嘛？只不過因為個現實世界裏邊，大家太過無力，慢慢慢慢變成一種儀式，係嘛？變成一種行禮如儀嘅儀式。在議會裏面舉手輸了就算數，繼續坐在那裡舉手。年輕人不滿的這種這樣的儀式性的政治參與， 是的，是的， 是的。現在輪到就是你有權派隻耳仔給你， 你想想 你用不用 呢？我想，我想即是這個泛民議員包括即尤其去美國那些，你想想其實這個香港民主人權法他走過多少路才可以換回來，包括去年的理大事件、 中大事件，我們自己親眼目睹的，其實 我們被捕了多少人，是吧？即是將會面臨這個司法控訴， 六千多人被捕，四成是學生，鄧炳強說過前日 有多少人無端端死了，是吧？那裡二千多人，去年即是這個叫做無可疑的被自殺的疑案是有二千多人，即係當我哋行咗咁遠，行咗咁耐，係嘛？即係你到頭來一事無成，去到呢一個關頭乜都做唔到。哇！我覺得如果最後尾係爭取唔到任何嘢嘅話咧，將來我哋要面對嘅無力感咧，將會係比起以前雨傘運動、後雨傘運動嗰五年係更加嚴重。 一定 係。係啊，你諗下，喂，我哋見到今次有個突破，就係因為覺得，喂，我哋真係做咗咁多嘢，其實亦都係叫和勇不分。咁先至可以做到咁耐。 而家就到和李飛勇武起上嚟嘅時候啦。 但係如果最後尾都同五年前一樣嘅話，你諗下我哋呢一代人點樣面對佢哋以前所做過嘅嘢啦，所犧牲過嘅嘢啦。喂，佢哋最驚一樣，你問一下其實，如果你大家有寫信入去嘅、其實佢哋最驚一樣嘢，包括喺台灣 記得咗佢哋 流亡緊嘅香港嘅後生仔，佢最驚就係變成 condom 啊嘛。是 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即是不需要去到指责、其实仍然是讨论的阶段、怎样去酝酿一个很清晰的民意、美国是一个选举政治来的，民意代表的声音是绝对比那些建制派那些陈志思那些的声音在美国的政界影响是大的、一定是。所以我覺得要今次有一個，以往每一次美國的代表團，我都覺得個民意是表達得不清晰。我不知道究竟是那些代表人物本身不想面對這個問題，還是香港社會不熱烈參與討論。如果熱烈參與討論的話，而個民意清晰的話，亦都夾住他們，沒得吞了。喂，現在真的沒得吞的。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攬炒的決心，即是很簡單，例如大家看賭聖你也知道，大家玩 show hand，你如果你沒有一個即是攬炒的決心的話，你想去偷人雞是不可能的，其實人家就看穿你的，其實。所以我們無論怎樣都好，你當謀略好，或者你真的喜歡攬炒都無所謂、但是結果都是一樣，就是一定要在香港關係法裡面站硬，這個就是跟共產黨周旋的唯一的方法、因為你只是唯有將自己變成一個石頭，其實如果你跟他鬥謀略，他 A 隊、B 隊、C 隊、D 隊各種各樣的機器，宣傳機器又有，鎮壓性的國家機器又有、法律手段又有，你怎夠去玩呢？其實根本是、為什麼那些年輕人以血肉之軀肉身相搏，將自己變成武器呢？其實就是、他們自己就是攬炒那個，就將自己變成武器、那個就是一個 symbolic 的，周子樂這些就是那個 symbol、就是說我們香港人從政的政客有沒有這個覺悟，將自己變成武器了、這個勇氣、智慧兩樣東西加在一起、不只是勇氣，需要智慧，但是有智慧而沒有勇氣也不行，是會有人罵你的，商界會罵你，政府會動員起龐大的宣傳機器去攻擊你，外國的傳媒好，那些大外宣裡面美國的收了共產黨錢的傳媒、一樣會攻擊你。但我相信經歷過這麼長的時間的抗爭，香港人在國際社會裏面是有足夠的宣傳力度去將這件事在國際輿論裏面抗衡的， 是 不是只是再是以前那樣由共產黨dictate了那個輿論怎樣討論這件事、所以你如果你採取一個激進立場的時候，你作為和李飛，你更加需要是什麼呢？向下溝通，是要令到市民更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有足夠的思想準備，這樣的話你去到外國，因為要求外國制裁自己的 地方咧，呢個係需要解説嘅，我覺得，即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亦都唔可能係個代表團出發之後，求其幾句生逼對住呢個記者講幾句嘢可以解釋得到，我覺得。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嘅話咧，因為呢個就係到從九月牽涉到九月嘅立法會選舉嘅，呢件事本身牽涉到九月嘅立法會選舉。拘捕黎智英、楊森同埋李卓人，其實一個 symbolic meaning 係咩咧？共產黨喺半年嚟嘅抗暴到抗疫，其實佢仍然係向香港人宣緊戰嘅。係啊，呢、這個那個象徵意義係好清楚嘅，我覺得係，係嘛？你佢知道嗰啲係會觸動到外國嗰個嘅神經嘅，亦都我相信係喺呢個中美嘅角力裏邊，佢要等於。以前的民運人士一樣嘅啫，佢都要攞嗰啲嚟做棋嘅。其實將會中共會不斷加籌碼，不斷拉人添。我覺得，所以冇得諗嘅。我覺得，即係你冇得諗，就係話翻翻去八九九零嗰個咁樣嘅 scenario。 梗係啦，八九九零嗰陣， 你要記住，仲有長毛，仲有何俊仁，全部都承辦過呢啲因為唔批不反對通知書而出現嘅一啲嘅集會㗎。所以不是只是那三個，我告訴大家， 如果今次去美國這班泛民都不可以爭取這些回來的話，其實就很簡單，因為你現在你清算之風不會因為這樣而停止的，你怎麼殺住他呢？其實說真的，這個是以進即以靠進攻，即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現在是沒得防守的，因為他現在清算就打到來了，已經是他的無恥到現在一邊跟你說齊心抗疫，一邊就跟你與民為敵，就是這麼簡單嘛。 他都講明抗疫是為了九月選舉， 是啊， 他今天都沒有否認， 不需要跟他客氣，說真的，真是既然他現在這個時候還是鬥爭為先的話，就很簡單了，就是我們跟他鬥到底嘛，是吧？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沒得不鬥，其實最主要是 所以其實上個禮拜你說見到831這樣，831我知道 15人就拘捕了， 是這樣說，我不知道你什麼心情，其實我就我見到這班後生仔出回來，其實坦白說我有少少欣喜，我這樣雖然很多人是即是被拉被捕，其實是，但是我覺得他是即是代表我們很多人釋放了很強的 message， 為我們不會因此而跪低，我覺得泛民應該要接收到這個 message， 不可以辜負這一班人，這個不是他們的單獨行動，他們應該要得到支援， 同埋每一個人在自己的位置裏面發揮自己的角色。 係啊， 而今次正正就是政黨要發揮的角色。 你想下，喂，八三一嗰班嗰日，嗰班僆仔做過啲乜嘢啊？你搞嗰個花壇，嗰、那個花壇嘅位置係人哋太子站人哋出邊嘅位置， 地鐵都冇報警，地鐵都話 冇 報 警。 係啊， 然之後啲差佬自己走過嚟，自己拆咗佢， 然後跟住噴招， 自把自為。 係啊， 係嘛？喂，所以其實佢呢啲嘢就真係喂。他現在更加囂張，尤其是 加大撥款之後，是吧？ 你吹咩？我打到你金的，然後你咪繼續要撥錢給我加2500人，加2500人，我咪即係等於買空隊冧自己，香港人，是吧？跟住換裝甲車，是吧？還要講到，是吧？將楊岳橋 N 年前所講的嘢夾硬歪曲，喂，大佬，你身為警務處長，這樣 cut and paste 人哋嘅言論，然後去歪曲人哋嘅言論都好可恥 嘅。邊個言論啊？ 楊岳橋啊，佢話。對於他們進去的手足留了案底，其實是一個光榮， 我屌，這個算罷了， 人家有個 context 的，講這句說話，是不是？他就將楊岳橋這句說話強硬扭曲，然後就說我很擔心啊，現在拘捕裡面這麼多人，很多學生來的，有些法律界的人就鼓吹大家犯法啊，喂，大哥，你斷章取義，將這些說話，將他插莊嫁禍，這些行為，大哥，你即係你身為警務處長講出嚟， 唔係呢啲咪就 自己都收到收 錢啦。呢啲咪就係開心字典啲伎倆咯，係咪？ 係啊，咪就係等於咩叫已經受可控，受到 即 係 等於嚴密監控， 即係等於受到嚴密監控，受控即係等於受到嚴密監控，係嘛？即係等於我話你張建宗你正撲街，咁然後跟住你話我做咩講粗口啊？我話我冇講粗口啊，我就係話張建宗撲了一下，立即在街上站起來啫嘛。咁得唔得？呢啲咪開心字典咯，話俾你聽，咪就係咁咯。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咧就仲有我哋今日繼續再講落去嘅呢個其他嘅話題。